也送货到府，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2018年，我将在北京文艺广播一档全新的栏目中跟您见面，那就是诵读小站。每周日下午2点到3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好书，收获智慧。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爱读书，也爱收藏好书，每每看到好书总是眼神发亮。在我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遇见自己，认识自己，与内在的自己和解。我还记得有一次采访著名作家周国平，我问他，您的字里行间总透露着对生命的深刻思考，您为什么能具有这样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其实我哪有什么洞察力，我的文字就是对生命困惑的解答过程。这让我顿悟，其实读书也是如此，阅读的过程也是对生命照镜子的过程。你可以修整自己的内心，梳理自己的情绪，温柔而坚定地接纳生活中的考验，享受丰富的安静，遇见未知的自己。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2018年，我们一起好好读书，读好书。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作品《愿您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的一段话。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你必得一个人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物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耳鬓厮磨，你才会顿悟宇宙之大，生命之微，时间之贵，死亡之近。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又开始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刀。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还给大家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牛金生老师，跟大家一块聊聊关于剩饭剩菜怎么处理的问题。 对，在牛老师说话之前，我们再隆重重新介绍一遍。 好的，你隆重的介绍。 是的，因为每次我们就是刷刷刷几个起落，马上进入节目的时候，牛老师永远跟小班再重新来一遍， 是吗？ 是是是。好，接下来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来自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谢谢二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牛金生在这给各位拜个晚年。 哎， 给各位拜年，祝各位吉瑞安泰。 好，哎，过节的时候您在家里没露两小手？ 净串门子了。这串门呢，不就得吃点喝点嘛，聊聊。 是 啊，但是过年肯定得家里吃两顿，是吧？ 是是是。 吃饭呢就简简单单，因为就我们两个老两口。 是是是。 是不是？ 哎，那邻居没要求您做点什么他好吃的？ 现在都住楼房，不像平房。 啊啊， 楼房一关门自己关自己的。 啊， 是不是？ 跟邻居关系不好。 对对 对, 对， 不是跟邻居关系不好。 不是 啊，我们邻居。老人家都80多岁了，跟老人家聊什么呀？就拜个年。 不是，我俗称的这邻居是牛老老把他爱人说成他们界饼儿。 那是我们最亲的人，界饼儿街坊。 对， 我们街坊，我们邻居。 哎， 是吧？ 那您二位喝个小酒的时候不得？ 是，那就简单了。过年了，大鱼大肉太多，弄点清淡爽口的，什么拌个萝卜苗啊，拍个黄瓜，弄个赛香瓜，拌个萝卜丝儿啊，又吃点这个， 嗨， 这省事儿，省得上火。 对对对对， 是不是？ 你老是期待着从牛老师那儿套到大菜，牛老师一直就不吞口。 小胖，我跟你说，小胖等下周开始上直播的时候，他保证得开始说他过节期间给家里都做什么。 我不，他不太会做饭， 是吗？ 那个孙涛，这事儿你说错了， 是吗？ 夏明还真行， 真的呀？ 不是，而且夏明非常勤快，对父母也孝敬， 是 岳父岳母也孝敬。 是 那很一回家就真的就是扑在厨房里。 他是不是给您发了一大红包？ 这个不是过年，他连跟我拜年都没工夫 啊！真的呀， 发俩红包呢。 是，就是你能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小胖一直撅着屁股在厨房咔咔咔咔咔一直在做。没事， 无法想象。 没事，下周他回来，咱们可以拷问他一下啊。刚才孙涛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了，就是这个剩菜剩饭如何将旧菜唰稍微一加工就变成崭新的一道菜。其实这个题啊，说好说也不好说， 是 真的 是， 就是按照我妈的说法，就是遮罗， 哎， 各种遮罗。 哎，您说的没错。过去北京人都这样，包括家里边有个喜事儿，红白喜事儿，剩下点东西那怎么不能扔了？ 对， 现在像我这岁数人也一样，这东西好得留着，慢慢吃，是不是？其实人家不提倡吃这剩饭剩菜了，已经， 对， 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嘛， 是是是， 不提倡了。但是那咱也是不是大刮大风刮来的， 是的， 花钱买来的， 是的， 总得有点心疼，是不是？ 是是是。 所以怎么办呀？从冰箱里嘀咕出来，哎。得回回锅，回回炉， 对， 是不是？然后呢，再嘀咕嘀咕，那有自然就有心灵手巧的了。 是是， 是不是？这我们小时候没别的，剩点西红柿啊，剩点这个那个得，明儿早上起来还剩点米饭来烫饭。 哎， 到南方还有馆子里还专有卖这个 是 烩饭， 对， 还专有卖这个。 对， 咱北方没老百姓家里边吃个烫饭都很正常。 是 啊，说折罗那都是大菜了，为什么呀？你拿那么多好东西呀、什么折罗呀？您拿那么多好东西，他不是往桶里搁那个，他过去都往筛子里，管子都放筛子里边，底下接个桶，哗，接个大盆，然后拎出来还能卖呢，杂物菜嘛， 对， 是不是？咱们家里这个，也不能，也叫折罗，但是呢，现在剩也没有像过去剩一口还留着没有。现在剩点都是什么？你比如说过年炸完的丸子，甭管荤的也好，素的也好，没吃完的，提前炸出来了，怎么办呀？冰箱里冻着呢，拿出来一缓，重新烧烧得，不管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啊，还是怎么着，做醋椒还是怎么着，它有吃法，是吧？煮完一块肉没吃完， 是吧？咱们吃烤肉啊，还是烧肉啊？咱还是打卤啊？你得有招给它处理掉、消化掉。还有人送来的朋友、亲朋好友，是不是？弄点腊肠，弄点香肠，弄点腊肉，弄点熏鸡，弄点板鸭子，来了，大老远给您拿什么呀？拿点鲜货搁不住，是不是？三折腾两倒腾就烂了。哎，好多就是这个。那这些东西呢，你得想办法给它消灭了。 哎呀，就您一说就高级了。 是不是？ 对，感觉咱们是那种不太想吃的菜，一提起来，牛老师一说，好像都特香， 是 吧？ 是，您一说，这胃里有点蠢蠢欲动， 我在胃里一会儿，您那嘴里边还难受、啊。 对对对， 是吧？那儿那儿就是叫什么、口水充盈。 是是是，对。当然牛老师来了，那我们今天这两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大家有什么要问牛老师的，要互动的，您都可以发信息上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这个跟您互动这话题、您最喜欢吃的这种 剩饭 翻新菜 啊， 别说剩了、翻新菜、 二手菜， 哎，您都喜欢吃什么呀？ 你直接说罗菜、 哎，罗菜、对，包括您怎么去处置它呀、对吧、 对， 反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跟编辑一块聊这个话题。后来我就想，其实现在在很多大馆子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菜， 有， 但是人家是新做的， 对， 但 是为了是追求 是 找一卖点，你觉得哎，这折罗， 对， 其实嘛，现弄的三个四个菜往里边一和了， 对， 哎，叫折罗，其实不是，全是现做的。但是咱们家里边不可能，你比如我们小时候，包括我出去工作，在新疆人专门有卖这个的，什么大烩菜， 啊，对， 就叫大烩菜，是吧？牛肉大烩菜，好，炖一锅牛肉，一会儿搁点撇了吧，搁点土豆子吧，什么撇了什么撇了干晾好了的，哎，弄点土豆吧，搁点茄子吧，哎，还挺好吃， 哎，又高级了， 热热闹闹的，是吧？咱在家里边，你要炖锅牛肉没吃完呢，那这过了节了，说有什么东西啊？哟，还剩俩土豆呢，得削了呗，还有块白薯呢，切了呗，是不是？ 是， 哎，这儿还有溜韭菜，怎么办？这熟了以后撒什么就得活了吗？ 对， 哎，香味更好。 就跟我们同事说似的，就是我问他，哎，我说你们年三十晚上，你爸做什么好吃的呀？说我们家就三口，因为他也没结婚。说我爸一般做那个八个菜，我说这 对八个菜 对三婶很重视， 是， 虽然说就三口人，说那个四个那个凉菜，四个热菜，三口人吃。哎呦，我说那很重视，对啊，就三婶晚上，然后接下来从初一到初六，就这八个菜，全变成剩菜，天天吃这个，一直吃到完，我的妈呀！ 这做多了，其实数量可以，你比如八个菜，盘小点， 对 对， 是不是？但是呢，过年想着要丰盛，你还不能说是，哎，不够吃的， 对， 不能说这个，有没有？有的是，得说这个，得有的是，是不是？还有呢，有的是，多得很， 对， 哎，你量小了不够吃的也不合适，过年嘛，它得丰盛一点， 是的，是， 难免会有一些剩菜， 是是。 是吧？而且你三十晚上喝完酒，剩下这菜，二天早上你得吃饺子，就没工夫理他了。 对， 等下午来且了，你还能这还能行吗？这舍不得扔个搁冰箱里了吗？说明儿再拿出来，明儿又有事儿了，这搁好几天，那得该倒了。 是 啊，咱不提倡这个，但是如果遇上这事儿，今天的朋友也可以，咱们可以聊这个。您家谁家都有，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哎，咱一块儿聊，出了主意是吧？哎，把这事儿给消化了。 是，很多听众朋友都问您好， 谢谢谢谢各位，给各位拜年， 然后也都给您拜年 啊，谢谢 啊， 谢谢。 同时，我们有一些听众，比如说 Ducky 就说了，那个。就是放假呀，什么上班的糊涂了，所以以为今天星期二呢，突然在广播当中听到牛老师的声音了，哎呦，感觉格外惊喜，赶紧重新看看日历表啊，今天是周五， 谢谢谢谢，这就是周五，咱们经常周五来， 是的， 周二一般是多节，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哪个嘉宾的声音判断是周几， 是 不是？ 一般周二是关于减肥的节目，来来来，那。在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前，当然一直可以充斥着啊。咱们先问问牛老师，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那个丸子，无论是素丸子还是肉丸子， 对， 有剩下的，这咱们应该怎么给它重新做？ 您比如说家里边说过节，有的人不爱炸丸子，节前就买了点素丸子， 但是这一割它又皮了，不好吃了，那怎么办呀？您可以做一个溜素丸子，那就重新的炸一炸，或者现在我微波炉给它打多烘一烘，然后炒一汁儿，这就成溜子了，是不是？您要炸了呢，来焦溜子，哎，也好吃。哎，您呢，熬白菜搁进去也没毛病，跟它一起炖个豆腐泡也很热闹，也很好吃，因为它有油水煮，但是这个不能炖时间太久了，太久了，对了，啊，黏糊了就不好吃了，它就糊弄了，是吧？那荤的那好办，你甭管是红烧也好，是吧？我炖它也好，所谓红烧不带芡儿，您就是炖丸子了呗。说我这个还有点家里边有鸡子人送的鸡蛋吃不了啊，老炒着吃煮着吃，那就不妨您把这鸡蛋煮熟了。点上点剥完皮以后点上点黄酒，在小碗里边和了和了，用油一炸，一点油也行，翻翻个一炸金黄色儿 啊，虎皮蛋， 虎皮蛋得您呢再跟这丸子一块烧，这烧二宝多好啊， 哎呀， 是吧？这不会不愿意烧，直接装碗里啊。现在那一匹鲜奶酱油炖上点清水，加上点姜葱，您上屉给它蒸烂乎了也棒着呢，是不是啊？撒上点海米，搁上点海带，哎，一炖一蒸都成，这就丸子就多了， 哎呀，啊， 所以这回您这配头里边也是，你丸子里边你不配点，哟，搁两块豆腐不行吗？我告诉您没毛病， 嗯， 是不是？那丸子个儿大，炖不透，不好炖，怎么办？没毛病，炸好了的丸子，您啊给它切几瓣不行了，切成小块儿，一样炖好吃着呢，还入味儿，还熟得快。 涛子，你知道了吧？知道，知道， 口水， 知道小胖为什么在厨艺方面真的 没有精进？是吧？ 不不，长了几成功力，那就是因为在周五上节目的时候都是听牛老师说， 跟牛老师聊的， 是是是是， 嗯。 然后现在烧的最好的一道菜，也不能说一道啊，几道菜， 烩面丸子是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烩面那个可能都是他家里长辈主做， 嗯 嗯，比如说其中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哦， 很顶级，已经，哦，水准已经超越了熊力 啊！真的呀， 真的真的得到了牛老 起点有点低呀，啊， 得到牛老 超越了熊力， 这个起点不低了， 是不低了， 这个起点这个， 是不低， 这个表扬真的表扬的恰到恰如其分了， 嗯。 这个就是小胖现在说这个，恐怕比有些专业人士还做得好呢。 真的呀， 真的， 这不瞎说， 就是 去皮儿去籽儿， 不会用盐 哦。 这个是西红柿炒鸡蛋的。 对， 顶级的要求， 嗯， 除了这个菜以外还有麻辣香锅， 哦，还会做麻辣香锅， 这高级， 用咱们那酱是不是？ 哎，不光 用牛老师开发那个， 不光是这个，而且它里头下的那个料， 啊， 包括炒制出来的那个色彩， 嗯， 我看过照片， 嗯， 还是不错的， 而且确确实升级了， 真的呀， 啊，可以卖 哦， 可以卖 了吧， 真的呀。 你知道他这两天， 这个， 是不是在那边在新乡弄了一三产？ 你知道他这两天 他的准备在新乡弄一三产，都已经起， 啊， 字号名字都已经起好了， 嗯， 啊， 叫麻辣一切， 哦，然后再拍张您的照片搁哪儿给他撑场面，是吧？ 我那意思就是，你看你，你如果要是早多听牛老师说的话，基本上今年春节你就不用做那个咖喱一切了。 我偷偷的老跟牛老师交流， 啊，是吗？ 我不会的老问牛老师，我还吃过牛老师做的鱼呢， 啊， 我和牛老师还一块三下香过， 啊， 正经见过牛老师在我面前表演大翻勺，啊，你这都没见过吗？ 啊，没有，啊，没有， 厉害着呢。 好，那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丸子， 嗯， 其实您说这个也不能说素，就是剩下的这些东西，您要是说重新再编制它，是不是在刀工上啊，在用料上啊，还是要认真一点， 嗯，你比如说咱们刚才主要是聊的是丸子， 嗯， 说那是成型了的，那您呢就炝个锅，弄点姜葱，您爱搁点八角啊花椒啊，出点的五香味的，你搁上这个编完了以后加上酱油加上水，再把它放进去炖去，没毛病。那个素丸子也一样，说啊，您不愿意炸，您就直接烧。说我要改改味儿也没毛病，弄一醋椒味儿的， 嗯， 啊，酸辣味儿的也没毛病，是吧？能用，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可能就是指的一般，你比如香肠、腊肉啊这东西，哎，蒸熟了以后再改刀，是不是？你比如腊肉，咱们平常您这季节配点什么呀？韭黄、蒜黄、蒜苔， 嗯， 白菜都可以消化这腊肉。但是这腊肉呢，建议您呢，就蒸熟了以后，一定 保鲜膜包好了，省开一干皮，切着它费劲啊，是不是？那最好的，您这东西呢，而且这东西建议什么呀？您刷洗完了以后多泡泡它， 哦， 拔拔咸味儿，要不然它有烟熏味儿，很重。我们北方人一般不太喜欢，还有口太咸， 嗯。 它口太咸了以后呢，您吃的菜您再一搁盐，早晚搁它没有意思了， 嗯， 早搁它又借上盐味儿了，所以建议您呢切完以后，哎，泡拔了咸味儿时候蒸熟了，切完薄片以后做之前最好您那开水啊烫焯它一道，让它烧一烧，让它回了软盛出来，您再炒别的菜，炒完了快熟了菜撒进去再一块儿， 嗯， 先那个素菜呢先要调一调味儿的，最后入了味儿了，搁上这个拌匀了，略微，哎，在里边一和了一拌和，这就行了，借点味儿。还有这腊肉，您可以打了跑蒸着吃，大块的腊肉怎么吃啊？是不是？ 嗯， 那把腊肉切成片儿，我们刚才说了，拔了咸的前提是，两片腊肉中间加点什么呀？或者您一片一片的，一片腊肉再贴一片什么？我们贴白菜也行啊， 嗯， 是我们贴山药不行吗？贴点炸好的土豆片不行吗？都行。我买点人家市场上买豆泡的，能把豆泡切成薄片，码在里边，两片腊肉加点东西，弄一大碗。这扣子腊肉，腊肠跟腊肉也加点素菜也行，可以弄一合蒸，这都没问题，是吧？ 就跟我妈似的，我妈喜欢在节前的时候， 嗯， 就是自己买肉。 哦， 买完肉以后呢，就到市场上，市场上有那种可以给你灌香肠的， 对啊，对啊， 哎，灌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当然那是生的啊，灌好了以后拿回家，比如说你得蒸啊， 你得晾些日子， 对对对， 哎， 然后蒸熟了，或者呢，就是灌的，因为多嘛，就送亲朋好友、邻居都给，所以今年春节基本上就围着这个转， 嗯， 哎呀，这个多呀， 嗯， 吃不完， 嗯， 那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家里边头天咱们吃米饭。哎，有点 剩饭， 二天买香肠切成小粒，配点青菜切成小丁一炒，加点鸡蛋，不就腊肉香肠就炒了饭了吗？ 哎， 您炒个青菜一搭，不是你看广东风味专门有这个腊肠，哎，炒个青菜，那四川菜里有很多用腊肉炒的青菜，炒个蒜苔啊什么的，嗯，等等，非常好吃。 嗯， 我已经总结出牛老师的一招了， 什么招？ 就是肉剩下了配素的。素的都是新买的，你看刚才牛老师说什么白菜啊，这那都是你剩多少肉，然后配点这素的，来点豆腐什么的，一弄就行了。这 不是一样，家里边过年前买的白菜怎么办啊？没吃完 哦， 都快再不吃出台了。 嗯， 您得想着吃啊， 嗯， 家里边提前准备好多蔬菜， 嗯， 准备好了，怕过节市场关门了。 嗯， 那现在没吃完也得给吃了，不能扔了啊， 嗯， 是吧？你就得想想辙了。哎，那怎么搭配呀，啊？ 嗯， 哎。其实这样，首先说色彩得好看，搭配在一起色彩得好看， 嗯， 色彩好看不是诱人食欲吗？ 对， 色儿好了，你得配点热闹劲儿， 嗯。 你比如刚才说腊肠腊肉就可以配了， 嗯， 哎，我们家有点剩肉馅儿，那我把肉馅儿一煸，烧个豆腐挺好，有块剩豆腐，那里边豆腐里边可以搁点其他的，说海还有剩条海参呢，搁这豆腐里烧没毛病啊。 嗯， 是不是我有丸子跟豆腐块烧也没毛病啊， 嗯， 哎，你就琢磨好多东西，还有什么这肉馅里可以上姜， 嗯， 肉馅不是不能上姜， 嗯， 您弄点酱油拌拌，撒点淀粉一抓呢，炒完也一样，跟肉片那么嫩。 哎呀， 是不是 就跟我说一题外话，我好朋友他在加拿大开饺子馆，当然生意很好啊， 嗯， 生意很好，后来就是过节的时候我们俩打电话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那边做你得改良， 嗯 啊，你就至少得多做点类似于锅包肉这种，对吧，炸的这种啊，外头裹糊的这种，因为外国朋友爱吃啊， 爱吃甜酸， 对，你不能说专门做什么韭菜馅饺子呀， 嗯， 包子。后来他说，梅子你错了，说这个韭菜这个东西国外没有， 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重新研发了之后没问题，韭菜馅的啊，什么素的也好啊，素三鲜的呀，肉三鲜的带韭菜的。哟，我说那这韭菜从哪儿进啊？ 那韭菜籽儿哪儿种的呀？ 是，他说，当地，就是你只要需要，我这边都可以种。 哦 哦，所以说现在卖那个韭菜的那个带什么海鲜啊，带肉的呢， 嗯， 哦，卖的好着呢。 对， 慢慢慢慢的开发市场了、 嗯、 洋人知道了，哟，原来这东西这么好吃啊， 好吃， 他们也种了， 所以 是不是 您看那个在美国应该是在硅谷还是在哪儿，反正加州那边不是专门一个在那边上学的学生在那边就卖早餐， 嗯， 早餐就是肉包子， 嘿， 自己早上起来做肉包子，哇，那排大队啊，人都不吃热狗了，人全都吃那包子、 哦、包子了，明儿来配碗炒肝，哪天再弄点炸豆腐就更地道了，是不是、 据说好几美金一肉包子、 哦、 哎呦，我心说呢，我说他那要需要一帮工的我去得了，那真贵， 那需要一收钱的 需要一做梦 来来来，咱帮助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甜甜宝贝儿，他说、 哦、 牛老师好，他说求助啊，我们自家鸡的酸菜怎么就不酸呢，而且这菜吧炒的不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炒好吃呢？ 我依我这位朋友宝贝儿啊，宝贝儿的朋友好、 嗯、 鸡酸菜是按东北的方法鸡的还是按北京的方法鸡的，我一般鸡酸菜的时候呢，比如说刚开始头一缸的时候它肯定不酸是吧，那怎么办呀，您提前啊起点老面肥， 起面肥， 哎，起面肥，面肥起好了发起来以后酸了，这面您把这白菜呢劈开了以后，洗干净劈开了以后，您车完了再烫一道啊，烫完了以后拿出来晾着呀，这个焯白菜的水晾凉了，跟这您这发面和拢在一起，加上点花椒等等，往缸里搁，把菜往里一码就齐了，这几天头一缸就酸了，万再往后又怕酸的受不了，越来越邪乎这酸味儿。 哎呀， 啊，这就是方便炒的好吃不好吃，那是怎么回事？您炒的酸菜它不脆，水了呱唧，就是您按我这招，您把这酸菜捞出来以后，别怕那个酸汤，您把酸汤给它攥在缸里去，狠着点攥，弄豆包布啊，我们叫屉布啊。 嗯， 卷着这个像拧衣服使劲一拧，这酸汤出去给您再切罗锅丝儿，切什么开片都成，那炒出来就好吃的又脆，而且炒这个酸菜的东西记住一定得有点肉，五花肉，哎，要不然有点大油，要不然不好吃，哎，还得最好我们北京炒的有点色儿，那除了炒出来好吃还好看，哎，是这么个意思，不知这么回答行不行， 这太行了， 搁面肥头回听说。 是，我也头回听说。 嗯， 哎，真的吗？我以为是，你得有老汤。 对，我想那是去邻居家那缸里㧟一瓢。 明年你可以试。 哦。 其实现在市场有酸菜，你现在依然可以试，没问题， 嗯、 保你一次就成。这我从不说瞎话。 现在还有人自己在家鸡酸菜的， 有， 就已经挺厉害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愿意。外边买那个东西，咱不说心里话啊，您可您自己麻烦一些，您吃的放心、 嗯、 安全。外边买那个，我是不吃 哦， 我是不买。 嗯， 主要是您会的太多， 对， 所以看不上， 不是看不上， 比您 我是不放心。 哦，好好好， 嗯，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都看见了，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回答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这过年呀过节呀，是不是过两天还一顿十五呢吗，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咱中国人都好多做一点，都好讨个年年有余，不能剩啊，不能那个不够吃了，必须得剩一点，那这些剩饭你说让大家每天吃吧它也不好吃，你要不吃呢大家又觉得有点浪费，到底怎么通过牛老师的这妙手给它变得又好吃又有意思还又好看， 嗯， 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哈，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接着给我们发过来，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慢。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好，时间交给您。 好的。中午咱们说了国际天气，今天咱们重点说说这个咱们国内的天气。因为有一股冷空气啊正在路上，北方呢会造成北方剧烈的降温，南方呢阴雨连绵不停歇。从降水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北方晴多雪少，南方呢阴雨连绵。今后三天啊，全国呢依旧保持北方晴天和多和这个少雨雪的天气。南方呢阴雨绵绵。那北方为什么降水不多呢？因为冷空气啊它整个带的水汽都非常少，所以呢很难造成降水，只是在新疆、青海、东北个别地区有点小雪。相比之下呢，南方就不一样了，大部分地区今后三天依然是阴雨天气，总体降水强度不大，主要是以这个小到中雨为主。25号之后呢，这个江南、华南地区的降水啊又会暂时停歇。26号到28号南方呢自西向东又可能再次出现一次降水过程，这就带来了气温的下降。那个今天呢最高气温南郊灌在 12.1 度，那么呢这个到了明天最高气温只有3度，这是冷空气的影响。那么在北就长江以北地区啊，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的，一般的情况下会降4到6度，而且呢伴有4到5级的偏北风。由于明天冷空气的到来，那么呢咱举个例子，像郑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接近了20度，但是明天只有7度，气温下降13度。所以说呢就是在外旅游或者是本地的朋友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衣着。关于雾霾天气呢，现在是这样的，南方呢降雨间歇性的停歇，这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大雾天气。预计啊明天早晨在四川盆地、江南一带可能呢仍有雾的出现。由于目前呢为节后这个学生返流啊、务工返流这么一个高峰，在这呢要需要提示大家，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而且呢要及时收听路况信息。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哎，刚才牛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回答了问题，像甜甜宝贝儿就说了，哎呦，太行了，谢谢牛老师了。 不客气。 嗯。嗯，当然有类似的问题还有啊，咱们也可以再说一个、再说一个。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萤火虫，他说先给您拜个年， 谢谢您。 他说他想问问平菇怎么炒好吃呢？ 哦，这位朋友是这样啊，平菇呢，我建议您买回去以后洗干净以后，一定要撕了，撕成丝儿，攥了水，然后呢油稍微宽一宽，宽一点的油先炸它。炸完了以后，把这个平锅炸干松了以后捞出来，那油不是成菌油了吗？您留一点菌油，再弄点姜葱呛了锅，它就有点鸡的味道，鸡汤的味道，往里边加上开水，然后你要加红的就加点酱油，加点盐糖味精，一烧就行。说要是吃辣味儿的，你就把这个姜葱煸了，是吧？加点啊，就豆瓣酱啊。豆豉啊，泡辣椒啊，等等一烧也非常好吃。想吃荤的，您建议您来点五花肉，蘑菇炸完以后，煸五花肉，煸姜葱蒜，然后再烧这蘑菇，那一定会好吃的。 嗯，好，听着就挺好吃的。 嗯，你看我过年的时候还和我爸专门探讨了一下，因为我们张家口不是有点口蘑嘛。 嗯， 然后我爸买了一点， 是算当地的特色。 对对对， 嗯， 他其实不是张家口主产，他是在那儿 片 儿，对对。但是当时不是张家口算是一个当时 蘑菇的集散地， 察哈尔省省会，他算一个那个集中销售加工的那么一个地儿，但不是他主产。 嗯， 但所以我们那儿就大家吃这个口蘑还是挺多的。我爸就买了点，他们现在有那新技术，过去那口蘑吧，壳得且得洗，要不特别多沙子，吃的牙碜。现在他们弄的那个，我爸买回来点都是干的。干的它有一个问题，我爸说你看这个吧，洗的倒也是挺干净的，就不像过去老有沙子，小时候不爱吃，说特干净，但是有一大问题，没有特别香的那个口蘑味儿了。我爸还跟人聊，你这为什么我买两回没有原来做的好吃呢？人说现在那个他们那技说就跟一大洗衣机似的，把那毛搁里哐哐哐冲。冲完了以后是泥沙也出去，它可能那蘑菇也磨的多少、 对对对对对， 就有点那汁儿啊。就出去了，然后我跟我爸就探讨，我说怎么做能好吃。我说我原来看了一句话，说叫蘑菇用重油， 嗯， 说这油大点，肉稍微给它煸的多一点， 嗯， 就是像刚才牛老师说的，煸点五花肉，小火给它煸的都吐了油了那种，你炒肯定好吃。结果一试，果然还行。所以我觉得蘑菇啊，它就得配点肉，要不就是不好吃，要么就配油。 你得跟咱爸说呀。在重油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加咖喱哦。 过不去了咖喱这劲儿。 没有，因为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问涛子、我说怎么样，过节的时候你没显显厨艺。 嗯， 涛子说这显了，因为家里净来气儿、所以那人多嘛，为了好办，我全做咖喱， 对，做一锅咖喱每人一勺。 后来我说完了，做全是咖喱盖饭那个。 但我跟你说，就自从我掌握了我们家厨房的主动权以后，我就把这个尽量少做，每顿都吃干净这个概念、 这个很重要， 渗透给他们了。 是， 除了就比如说大年三十、我妈要请这个那个都来，因为姥姥已经都不在了嘛，就是得请姨姨啊，那些孩子们都得，我妈说得收拾，因为他们有好多在海南，就剩下我们这辈儿，说都来二姨家一块吃饭。我妈那个人呢，就是必须得是几个碟儿几个碗得摆一桌子。我说妈，咱就四五个人，可能没多少，那不行，你得必须得肉啊鱼啊凉的热的，反正他都给你，老人都得给你摆一桌子。 是， 这就造成了之后好几天 我们家都在吃剩的带鱼啊， 嗯， 剩的各种，像刚才牛二说，各我觉得凉盘倒还行，那什么酱牛肉啊什么那些倒没啥事，就是这剩的鱼，牛二我得问问你，它还是炖好的，它还不像那丸子就是炸出来了， 嗯， 那也基本没有什么别的味儿，您怎么给它弄都行。这炖的鱼啊，尤其我爸好做个带鱼， 嗯， 一做做一大鱼盘， 嗯， 弄一大堆，它已经红烧了，那味儿还挺重的。 嗯， 您说再怎么做，它也不能再好吃了吧？主要是， 它一般来讲，这就溜溜了呗。 对， 是吧？ 腾一下， 是吧？腾一下，啊，腾腾溜溜，是吧？或者是你给它腾软和了，以后把这肉啊取下来，刺儿去了。您再配点什么鸡蛋等等，作为汤羹似的烩的，甭搁盐了，一煮出了咸味儿，哎，来点胡椒的，来点醋啊，哎，你可以里边再加点青菜吧，你比如说荷兰豆的粒儿， 嗯， 是吧？或者扁豆切成粒儿，焯熟了跟它在一块儿一烩，那就吃起来就比你那带鱼还省事儿，是不是？ 嗯， 带鱼不是一条小块吗？ 对， 两头拿，哎。拿个小叉子小刀子往一扒拉，这刺儿就出去两头的出去了，然后一起那一块肉上的刺儿是不是下来了， 嗯， 剩下那块肉您拿勺拿铲子一晃，它不就一铲一杵就碎了呗，再配上点东西不就行了吗？你比如山药切小丁，或者土豆切小丁，或者哎你买点哪门就是油条呢，你切个小丁跟他一烩着吃，多好吃！ 哎呦，这个没想过。 你看，高级， 闻所未闻呀， 你看高级了吧。 这就是吃剩饭，吃 多 了 太 多 了 啊！吃剩饭吃多了就出这个馊主意。 嗯， 我这个出点馊主意。 没有没有没有，您这么一说，不光是高级了，就是您一说完了，我脑子里想的更多的就是 什么时候剩带鱼是吧？ 对呀，我们家怎么一直都没吃过带鱼？ 你比如这出来，你来点撒点青，来点香菜也行 啊， 你来点韭菜也行， 嗯， 是吧？味儿就变了。这东西您就是烩完不勾芡，您可以拌饭吃也成啊。 啊， 是把它您就煮个白粥搁进去，不是也挺好的吗？ 对， 是不是啊？ 是， 因为类似这种，比如说，我在绿茶吃过，但是它那个名字我忘了啊。 嗯， 那类似于就是这种汤饭， 嗯， 然后包括在浙江大厦，吃过也类似这样的啊，做的很好吃，但是里头没有鱼， 是， 嗯，也没有肉 啊，这 里头是 青菜，搁点青菜，那叫骨头汤，来两勺就成了， 啊，汤饭。 人到南方到安徽不就卖这个？ 是是是， 咱们的这个不比他人差，而且自己做的放心。这带鱼搁白粥里边一和了，你猜怎么着？要咸味儿咸味儿，颜色颜色，当咸菜吃了。还挺地道的，还有鱼香，还有鱼味儿，是不是？ 哦， 哎， 对，我这那个王威刚才说起来去外地，我不是去年也去加拿大嘛，正好赶上他们西方的传统节日， 嗯， 都要每家弄一大火鸡， 嗯， 那大火鸡巨大个，然后我就跟那个外国那个朋友聊，我是按咱中国人这套，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烙饼，摊鸡蛋，我说我们那要是过年，类似你们这个大的节日， 嗯， 每天吃的都不一样，有奖，就是他一直吃的都，他每个都不一样，而且每个地儿不一样。我说你们这除了这火鸡，比如你们这25号这天吃火鸡，26号吃什么呀？27号吃什么呀？我说你们这放假也放好几天。外国朋友说26号是 turkey 火鸡，27号呢 turkey 三明治。他说那火鸡那么大个，说又柴，特别难吃。说之后我们一个月都在吃火鸡，所以你看这剩饭还不是咱中国的问题。你看他们国外感觉好像比咱们先进了，其实也存在这个大的问题。他们后来又好多，咱们因为那边现在好多中国的朋友去了，说已经给他们改良了，说他们原来就烤一下那火鸡，咱这儿朋友又给他先腌了多长时间，最后烤出来那火鸡也不柴什么，说去中国人的家庭吃的火鸡基本没有剩下的。给我讲，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咱们这受夫子教化 哦， 他们没有， 嗯， 所以他们这要认死神儿。啊，咱不一样，咱们呢甭多了， 嗯， 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倒着， 嗯， 有这话吧？ 有 饺子连吃两顿还爱吃吗？ 不 就烦了，再吃行不行？行， 这一定要换换馅儿。 对， 有时候换上馅儿都不愿意吃，得了，改肉饼吧。哎，要不改包子吧，要不改锅贴吧，他得变着方的， 对， 他得调剂花样。这是我们生活有滋有味。你看他们那个啊，上午火鸡，下午火鸡， 对， 晚上火鸡，早上起来第二天还接着火鸡， 早上起来火鸡三明治，人还是加点面包的， 是咱们也可以啊，是不是？咱有面包啊， 啊， 你把你那带鱼肉捋下来， 哦， 二天把你们家的馒头，是吧，切成片儿。往微波炉里搁一稍微打热了，这不是也是三明治吗？ 带鱼三明治， 在我们这蒸汽面包。 好好好，那听众杨志同他就说，他说过节啊，确实有很多的剩菜，他呢觉得应该做成什锦火锅，各种菜码在锅里头，有序的啊码在锅里，然后加一点黄酒。他说：“牛老师，您觉得这样行吗？” 这个呢，这朋友说的非常好。当然，这个什锦火锅前提呢，您得准备好。你比如刚才咱们说这个，现在您买的锅子得有一锅子或者砂锅等等。就刚才这朋友说的非常好。我们今年，然后我是姑娘没小子， 嗯， 大年初二姑娘回门呢， 对， 啊，回家给我拜年来了，回娘家来了，吃什么呀？我其实就弄了几个小凉菜，然后呢，把这个。海参呀、啊、大虾呀、啊、鲍鱼啊等等提前煨好了的，我就弄了一锅子，左左实实一锅齐了， 嗯， 啊，有点好汤一煮开的锅，群英荟萃，海鲜开会，这省事儿啊、 嗯、 然后喝酒是吧，喝酒有韭菜小凉菜素净点的，你想他三十在婆婆家呢，头节还有朋友聚会呢，他肚子已经很昏了，就吃不了什么了。这过节呢，你说你那大鱼大肉，我这有的是，但是你吃不下去，我们老两口也消化不了。 嗯， 那孩子回来，你说你还弄一扣肉，弄个米粉肉，再来个大肘子，那你就等着料着吧，是不是？不是过去的，要过去瞧您这好，甩开了腮帮子，拉开了套尖，现在没有人这么干了，三柱两柱的，其他找白菜吃了该。 嗯， 是不是？但是你要弄变这么一个什锦火锅。哎，这什锦暖锅， 对， 哎，都行。你火锅行，老开了一会儿，您还可以试点青菜。 嗯， 你要暖锅呢，一烧开了端上来，凉了咱热着去。 对， 是不是还可以再续点？ 嗯， 对， 不是挺好吗？ 对， 哎，刚才那朋友说的非常好，但是这个家里边呢，就是你得把东西得备齐了。哎，这做的这个就不讲究了。说我这有两条海参，出完水片成片搁里了。哎，那还有块白肉，还有点丸子。哎，我再配点白菜，配点笋片，哎，配点酸菜，配点粉条或者粉丝，啊，来点黄花，这都可以。这一咕嘟，哎，这叫暖锅，非常好，这主意也高。 谁、嗯？嗯，好啊，咱稍微进一条广告，接着回来跟大家聊剩饭的事儿啊。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来，咱接着回答大家问题哈、啊。这儿陌生人就说，小时候还真吃过带鱼炒饼。 带鱼炒饼我是没吃， 我也没吃过，感觉一炒就碎了呀。 那您这个高级了， 对对对， 高级了。嗯，我倒是吃过，我先是以为牛老得说这个剩的带鱼啊， 嗯， 你得重新再炖炖。 对， 炖到那骨头都酥了， 酥了， 然后你自己烙点烙饼，啪一夹、 啊， 不是现在有饭馆？ 你这也非常高级了， 酥带鱼、 哎， 对， 你这非常高级了，这就又提示我了。 嗯、 你看我也学一招，我直接弄一高压锅，码好了，底下搁点白菜、 嗯， 上面搁点狗，把带鱼搁中间，再加点汤，再加点糖，再加点醋，加点香油，顾开小火弄它俩钟头， 嗯， 一会儿酥菜有了， 对， 您回来加馒头，加烙饼，是不是多地道啊？ 嗯、是，嗯。 你看，这就是什么？好吃一定是聊出来的。 哎，对，说这带鱼，我还给我爸渗透了一个概念。 哎呦呦呦！ 我为了防止我爸就是因为做的多带鱼剩下，我跟我爸说，你现在有糖尿病，包括我妈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吧，就是说 岁数大了，咱们得吃低油低盐的。所以我爸现在做菜啊，经常口味比较淡。 嗯， 口味比较淡的好处就是，第二顿我再给他热的时候呢，再加点什么东西也不会特别咸。就是一步得想到第二步，得想到它剩下以后你怎么处理它。 嗯， 这又是一个概念。 有点高的， 是， 所以说高子庄马的盒子不一样，各村的地道都有高庄。 每家就是在过节期间啊，做这些都有各家的特点。 对，过日子嘛，都有技巧。 是的，是的，是的。就涛子刚才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因为这两天孩子们该开学了。 嗯， 然后那个昨天吧。然后朋友圈里都发一个，当然我觉得那些都是笑谈，也不可能是真人真事儿。那就是说，孩子们的寒假作业，写的，哎呦，好，我都快笑出眼泪来了。然后其中有一道数学题，具体那数我忘了，大概那意思就是，小明，然后说那个左边这个大白兔奶糖，他吃了什么100个、 嗯、 然后那个巧克力那个酒心的，他吃了50个什么，反正各种糖， 嗯， 都分别有不少的数。然后说好了，那都吃完了以后剩下什么了呢？就大概还剩多少块？然后人那孩子在那上头写的答案就是，就剩下得糖尿病了。 你这造句多地道，你这造句多地道。 看完了以后我都快笑出眼泪了。 小时候咱小时候要这么写，是不是得在办公室站一礼拜？ 不，那更有意思。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好朋友他们家儿子，哎，他们家儿子特别淘气， 嗯， 特别淘气，但是很可爱，才上2年级。然后我这好朋友说开家长会，后来说。他班主任跟他说他儿子的事儿，好的，说着说着都气乐了，说那个，那个你们儿子真的是淘得很可爱。说怎么了？说那个我上课的时候讲课，讲着讲着你们儿子突然就站起来了，啊，指着我跟我说，哎，怎么上课只能你说，我们不能说呢？啊，这样不公平啊！所以老师就愣了，但是孩子小嘛，他也不能那么说，然后也要进行教育，然后就开家长会的时候跟我这好朋友说，哎，你们儿子太可爱了，居然我上课的时候跟我说，怎么就能你说呢？啊，我也要到上头说两句。 好， 这孩子行， 主人翁 将来一定是出类拔萃。 是，后来我说，哎呦妈呀，这要换我小时候，我早出去了。 不单出去，回家我估计开了战。 是， 得开了战。 哎，咱看看大家问题，这儿人生几步说，请问一下牛老师，干的猴头菇怎么做好吃呢？没有猴头菇的那股子味儿，它可能还是没发好，是不是？ 对，这个东西呢，猴头膜这样，您在市场买的猴头膜买回来以后浸泡回软，浸泡洗干净，刷洗干净以后，哎，这应该去蒸发，再加上点东西蒸，不是您随随便便拿水泡完了就好吃了， 嗯， 是吧？这个东西它发的时候挺麻烦，啊，没有我们想象的。当然了，现在您买的干的都是养殖的了， 嗯， 啊。建议您呢回去要刷洗干净以后，哎，给它改成片，我们加上东西蒸了它， 嗯， 哎，您再说，做这个， 因为如果要做不好的话，它老有股 有股子味儿， 对， 啊， 而且 有那么股子味儿。 牛老师是不是这发的时间得特别长啊？ 对，真的干的蘑菇得且蒸的，这个， 得发3天是不是一般的？ 你说那野生的那好猴头蘑，哦，我们现在都是养殖的。哦啊，养殖的那个，您开完片以后，没有那么长时间，那您得也蒸个个来钟头， 嗯， 要不它不软和，它入不了味儿。蒸完了汤就这样不要了，我们再重新加入那烧它入味儿， 嗯， 好吃呢。 因为好多年前，是那个吉林省大集，就是咱们商务委办的吉林大集， 嗯嗯， 然后人家来做节目，给了我一袋儿。说这是我们省的拳头产品，你尝尝这猴头菇， 嗯， 我拿回去给我爸了。我爸完了过两天我给打电话，我说好吃吗？我说人家那好东西啊，很贵的。然后我爸说不好吃，以后这样就不要往前拿。我说怎么不好吃？他说老有一股子那个怪味，而且干不拉叽子，觉得咬着那个口感也不好。他说蘑菇没有个 Q 弹的脆劲儿也没有，反正怎么也都不好吃。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拿水泡了泡，发了一会儿，然后就给弄了。结果我一听，我后来又一问，当时问的杨旭老师，杨旭老师说，这样的猴头菇你得发最少得发3天，最后才能好吃呢。我一想， 肯定是症结在这儿了、 嗯、 没发好。 那你跟咱爸说、快递给我再放回来， 都已经吃完了，虽然不好吃但是剩不下。 因为家里边发这个跟发其他的馍还不一样、 哎、 所以咱们在这说也没有意义，为什么特别的麻烦。 对 啊，不是说就是光有时间的问题、 嗯、 哎，很麻烦的。 嗯，好好啊，咱再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回答大家问题。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便、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来，咱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多朋友看我们说了带鱼炒饼以后，又说吃过带鱼炒饭的。 嗯， 反正带鱼炒什么都有。看来小时候还是富裕，我们家带鱼从来没有剩下过。小时候真的 是是是，因为像我小时候，当然牛老师那个时候就更甚了 啊。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那尖尖都是定量的， 是， 对。 就是不定量带鱼随便买的话， 啊、哦，也剩不 带鱼有，兜里没籽儿、 嗯，是， 啊，而且呢，就是买回来那还等着还剩下， 不可能，真的 剩点鱼汤，第二天哥俩还得抢呢、哦，你来拌饭，我来拌饭呢，还剩带鱼，像孙涛这么腐败，还带鱼炒饭， 炒饭的不是我，是吧？我们家小时候真的一块带鱼，我现在印象深刻，一块带鱼我吃一碗米饭，这是当时我爸给他配额啊，一块带鱼一碗米饭。 你是现在汤吃的吧？ 就是你得加上汤，就是咱普通那饭店那一小碗 啊， 那二两一碗呗， 二 两 一碗， 那得不是那带鱼得咸点。 他主要是奔着汤泡饭走。 是啊，因为他要不咸没汤，他 对，因为那时候带鱼还贵呢，那时候吃一回带鱼，家里还得好像得一星期两星期吃一回，而且我现在三口人也就是个10块左右，没有多少，所以那时候剩不下。 来，还有一点时间，当然可能说不完这问题啊。 嗯、 叮咚就说了，说牛老师好，说我呀，我们在外头吃饭，打包回来这鸭架子，这怎么弄呢？ 哎，叮咚好，这个是这样，这个时段如果回答不完你这问题，咱们下段接着说， 对， 好吧？这是最简单，您打完鸭，打包鸭架子，咱都知道熬鸭架汤，是吧？鸭架粉丝， 嗯， 是吧？鸭架粉丝或者熬点血豆腐，啊，还可以怎么样？做一个回锅鸭架。 啊，还可以这么 啊，叫回锅鸭骨啊，啊，然后还可以烧着吃，你也可以炸着做椒盐鸭骨，饭馆都有卖的呀。啊，椒盐鸭骨啊，回锅鸭骨啊，您还可以给这鸭骨砍成小块 嗯， 您配上点的菜，加上点汤，上去蒸了吃。 嗯， 是吧？蒸的时候呢，菜在底碗底下，别搁上面，把这鸭骨搁在菜上面。再加上汤，蒸的时候味儿全下去，菜里边的鸭子味儿非常足，还不腥。哎，关键时候这菜得拌点胡椒粉，或者如果要酸菜的炒一炒的，加点辣椒粉炒一炒酸菜，铺的哎碗底下，把鸭块呢，鸭架剁碎了以后剁小块，码在那上面，哎，您再淋上点酱油，您蒙上膜，您就上去蒸去吧，越烂乎越好吃。 哎呀，便宜坊没这菜吧？ 那这两这是我们家的，啊、是不是？ 这个菜太麻烦了、 啊，不麻烦，您为了吃， 是是是， 是不是？ 是是 啊，为了吃，为了您好这口舌之欲，是不是？ 对， 哎，费点功夫也值得。 嗯，好啊，咱们这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儿好多朋友还问，我们一说发质的问题，发质的问题就来了，有问花椒怎么泡发的。等等哈，我们一会儿都让牛老师慢慢给大家说，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见证奇迹诞生，铭记感动时刻，临时插关赛见证冠军之路，高清直播记录精彩瞬间，

由大着才好呢。煸完了以后，白菜煸匀，这里面再冲开水， 嗯， 大火煮，哎，煮开了以后翻白了，你再往里调盐味，加胡椒粉， 哦， 这样又好吃又鲜香，而且不腥。 哦， 哎，吃这鸭架什么一定要注意，要热，凉了就该回腥了。 嗯， 哎，所以千万注意这个。 行， 嗯， 接下来这问题就有点难了。 对，这个欧巴都可以，他说请问一下牛老师，朋友给了点花椒怎么发呢？不是那大红袍的花椒， 我听明白了，这是鱼肚，是鱼的沉浮器官。 嗯， 哎，我们这个就是到什么两广地区管这个叫花椒， 嗯， 我们北方管这叫鱼肚。哎，当然这好的鱼肚子一定是什么呀，是十首鱼科的鱼肚。 嗯， 啊，当然这个朋友这花椒我也没看见什么样，薄啊厚啊大小啊是什么呢，是淡水鱼的，又但现在有淡水鱼的。 嗯， 啊，因为叫花椒，南方叫花椒就取什么，它因为糊吃了嘴里非常滑，而且又滑又黏，哎，像胶一样黏，弹牙有粘性，所以又滑溜，所以叫花椒。 嗯， 我们北方叫鱼肚。这个东西两种发法，一种呢是油发，北方人常用，南方人基本不用， 嗯， 就是连广啊，那基本不用油发的，但是他们现在也在学油发，他们基本都是水发。 嗯， 水发没别的，那就是温热水交替给它浸泡回软，然后或者蒸或者煮，没有别的办法。然后我们这油发这比较麻烦了，我们讲什么叫温油浸， 嗯， 热油炸，冷水机碱水提，要经过这么多的工序。 对， 哎，所以温油浸这个温油温度不能超过，一般来讲不能超过110度，这温油就是3到4成热油的浸泡的，哎，浸泡到什么样，浸泡到鱼肚透亮，开始怎么样出泡，然后开始卷缩，这时候把这鱼肚取出来，用刀改成小块，我们叫小骨牌块，跟麻将似的改成小块，然后这叫温油浸，然后再用热油炸，热油炸一般来讲不超过160度的油温，炸这个鱼肚让它，哎，膨胀蓬松，哎，就有点什么，哎，像我们崩了爆米花的，哎，膨胀，它跟那膨化食品似的，膨胀了以后掰开看那蜂窝均匀了，然后再用热水浸泡，热水浸泡就加一点碱，哎，为什么要浸泡一下，再要激它一下，再提点碱，它吃就不嘎吱了，软和了。 嗯， 哎，这是我们说发鱼肚。 嗯， 啊， 那这个好麻烦啊。 对， 所以一般的家里边 家里弄不了， 因为家里边要发，比如说这个朋友有兴趣，说真的想在家里发这个， 能水发，我觉得 油发也行，我就告诉您一招就行了。嗯，这个油这个东西呢，您前提啊是什么，它一回软了以后，就是拿油浸的时候，浸的时候呢一定拿个东西压着它，在温油里浸，就小火把油烧好了以后搁上泡，油稍微凉，要凉没凉您还得加热啊，它越浸的时间长，油温低时间长，这个东西就长得好。 嗯， 然后搅成它打卷以后拿出来，趁它热乎，那个搅也行，拿刀切也行，切成小块，然后呢等油温升高了再炸，炸的时候千万就要注意了，炸的时候您在家里不方便，我们在企业锅大，您家里不方便教您一小招啊，怎么弄啊，您家不有蒸锅吗，蒸锅肯定有那蒸馒头那个带眼的屉。 哦， 您把这鱼肚放在锅里，油锅里以后把这屉压在上边，因为那个鱼肚呢油在上面，油出来顺着眼出来了，在上面呢，哎，您拿手手一压，这鱼肚全在锅底中间呢，它这样呢就浸泡的好，就炸的均匀，哎，然后说冷水机，刚才说我们一般企业用的时候呗，怕它没有胀透，这时候，哎，起来以后反复的翻拌，起来以后马上往里边加点凉水机，让油啊继续乒乓五次一爆炸，借点热气让它膨胀， 嗯， 哎，然后出来再加碱水浸热，碱水浸泡， 嗯， 哎，就叫碱水提，碱水提干嘛？就是为了一个去油啊，油发咱们得去油，去完油又让它回软，又有碱的参与，以后碱有电解质了，促使它吸水膨胀，软化它，您吃的还不嘎吱呢， 嗯， 哎，这个其实我这是我的工作经验， 嗯， 哎，这么多年总结的， 好吧，还是去饭馆吃， 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你像牛老师这么跟您一说，您可能一遍听，您都记不住，更别说您就按着这一步一步操作。包括牛老师说那拿凉水那，说家里哔啦吧啦一溅、哎，那个你掌握不好啊，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在家 扔锅了就 对 对吧？ 您在家里都不用鸡，就这个鸡就不用了，就是您炸多炸一会儿，把火呀关小，在里边多浸浸它。 对， 哎，这样出好。当然了，刚才松涛这个建议非常好，建议您在家水发就行了， 哎， 蒸去就行了，哎，这东西不建议您煮，建议您蒸。为什么呀？您一煮，它那胶慢慢化了以后，全溶于汤了。 对， 啊，建议您刷洗干净以后去蒸它，加上点姜葱酒上去蒸它，先浸温热水浸泡回软以后。用点姜葱，加上点好黄酒，你也可以往里边加什么？像刚才孙涛说了，这还有腥味儿，怎么办呀？那你可以往里边加几片萝卜，哎，让这萝卜吸它的腥味儿去，哎，去蒸它， 那这得蒸多长时间？ 啊、这个看鱼肚 看薄厚， 看鱼肚的品质，啊，它你看着鱼肚非常薄，但是它一蒸以后怎么样？吸水膨胀，它由大变小。油薄就变厚了， 明白？ 啊，它是这么意思。这个东西也是，它不同品质的鱼肚。你说在买市场买了大片儿，那好，直接搁锅里跟炸丸子一炸就行了，哗啦就起来了。 嗯， 哎，就出来一瞧跟米勒似的，跟什么龙虾片似的。 对， 哎，那不能叫花椒，那只能说我们叫这名儿，它不是那玩意儿。 对， 哎，那其实您可以买点鲜的，市场爱吃这口的，您可以市场买点鲜的，专门。过去没人卖这个，现在都给分着。您不是要鱼头吗？ 对， 买您鱼头，这下壳子您要不要？鱼尾巴您要不要？这中段您要不要？这肚裆您要不要？这儿还有点儿鱼杂碎。 对， 您把这个敛吧敛吧，回家爱吃这一烧特地道。 是 啊，我就爱吃这个。 就 那鱼肠啊， 我也爱吃这个 啊，来点鱼泡，这鱼泡是吧？然后来点鱼子，来个烧万鱼，多地道啊！ 是， 是不是啊？ 就是在家里头，就我爸做。就这些都是下水的这种 哦，鱼杂类， 哎，鱼杂类，哇，好吃， 好吃， 好吃， 干锅 红烧万鱼， 哎， 真好吃， 万鱼， 而且现在好多的饭馆，而且我觉得它做成那种辣味儿的更好吃， 哎， 就类似干锅鱼杂那种， 哎，好吃的很， 是是是， 哎。 您看，比如说刚才涛子说的那个干锅鱼杂，像湖南菜里头， 对， 专门有这道菜，好吃。然后我在那个，知春路那边应该是吧，反正离北医三院很近，那儿开的叫孙鲶鱼，他是专门吃那个鲶鱼的鱼杂， 嘿， 然后肠子呀、鱼泡什么的，但是你得打电话提前订，因为人心说呢，我做的这个水煮类的这个，每天这鱼的量是定数，所以这个内脏也是定数，那可能。够炒个六七盘的到头了，您去了海点没了， 其实那是一噱头 啊， 叫饥饿营销， 早点去，早点去，早点好抢这个，人家能光抢这个，不得点点别的吗？ 啊、哦，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人家孙涛给分析完了，叫饥饿营销。 你看 是不是 这儿又 这个我们北京城过去老馆子专卖这个，里边有名这么这份庄，人做四吃活鱼。或者叫四做活鱼，一般叫四吃，四吃活鱼其中一吃 哦， 哎，就是红烧万鱼， 哎呀，行，下次我也去尝尝这个， 就这种东西，过去你看老跟牛老师聊也好，跟其他老师也好，就会有一概念叫这种，我觉得啊，就是馆子菜，因为它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一是操作有难度，二啊。确实他弄到哪儿你不是特别好收拾，像刚才牛老师说水发还有一问题，就是家里你那腥味你盯不盯得住，就包括我去年在云南是在人那一客栈里头，朋友说那你们来了你们会做饭，你们给做的这大鲍鱼给我们拿出来了，我一看人那品质确实特好，但我心想那是在你这儿发，你要在我们家我不发，因为你这鲍鱼一发完家里就跟那海鲜市场那味儿似的，也特别难闻，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出去吃就好了，除非您特有瘾，我就想了解这技术怎么回事，一般的我觉得没太有必要在家弄这些又麻烦， 在家呢哎就是麻烦， 对 对， 这为什么有饭馆存在，要都不嫌麻烦没饭馆了， 对 对对对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好，这儿还有一要发那个广东的干鱿鱼的，刘老师，您也捎带手给说了吧、 哎。好，没问题。这鱿鱼干是这样啊，我们呢有两种方法，一般的呢，川菜常用的是什么？用食用碱发。 哎，我们北京地区过去我们一般来讲呢，比如做个炒鱿鱼卷儿，都要用火碱发。 嗯， 啊，这个东西呢，它必须要有碱，因为碱是电解质，它可以促使这东西吸水膨胀，锁住水分。所以呢，一般来讲，这鱿鱼干呢，我们就是食用碱就可以，但是前提是把这鱿鱼干先用热水泡回软，泡回软刷洗干净，哎，然后呢，用咱们的食用碱面拌匀了以后，哎，您得找一暖和地儿，再加上点温，打上点水，拌匀了以后， 嗯， 哎，加上开水闷着它，找一暖和地儿 搁暖气上， 哎，暖气你搁不了在盆儿 哦， 哎，所以说这个食用碱放，就是我们过去一般就在饭馆里边都有炉子，就是烧煤嘛，就搁炉台上了，它得搁炉台上发去，这个就是在家里边现在做不了，费点劲啊，费点劲。还有一种是火碱发，火碱发怎么着？您呢？凉水把这鱿鱼啊泡回软了，但是得找一盆，什么盆呀？瓦盆或者搪瓷盆，不锈钢盆也行啊。过去我们都是搪瓷盆，您得准备点火碱，啊，这个季节，比如现在是冬天，说一斤干鱿鱼，您这个碱量啊就得多一点，咱们也得要六钱火碱。哎，然后加上凉水以后的火碱，一会儿不是化开了吗？就开锅了似的。您把这鱿鱼搁进去，然后盖上这块瓷盘子，找一边给搁着去。盯着个儿来钟头，拿筷子给它盘子掀起来，您翻翻个儿，再盖上它，继续捂着它，就甭管它了。 嗯， 啊，再过一俩钟头，基本上就发好了，一般四个小时左右就发好了。嗯，您一发现那个鱿鱼上有窟窿了，就赶紧拿出来，为什么？这就碱大了，不能在里边泡着了。哎，一干四个小时左右，这鱿鱼呢胀发了，个儿薄片厚了，颜色也变了，您一拿手一掐能掐得动了，脆的了，行了，然后您就可以去掉一部分碱水，不能把水碱水全倒了，碱水全倒了，那鱿鱼该脱水了，带点碱水，再来点清水泡着它，这就成了，您那就可以吃了，炒鱿鱼卷啊，弄鱿鱼丝啊，哎，就可以了啊！烩的鱿鱼丝啊，炒的鱿鱼丝啊，炒的鱿鱼卷啊，炒的鱿鱼片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了。前面说那个食用碱的那个发好了以后，它也回软了，但是没有这么厚，没有这么大弹性。然后那个干嘛呀？刷洗干净以后，我们一般就跟鸡一块炖着吃的。 哦， 哎，炖这个。还有呢，是我们就直接干鱿鱼就吃了。你看，我就爱吃干鱿鱼，干的。 嗯 啊，真正的豉油吊片那是最好的，那切了丝就炒着吃。你看我们川菜名菜干煸鱿鱼丝， 嗯， 好多人都买了水发鱿鱼给人炒，那不对。 嗯， 干煸鱿鱼丝一定是鱿鱼干儿。 嗯， 这得会煸，不会煸跟铁丝里吃不动，煸完得柔韧，还得筋道，还能嚼， 嗯， 啊，还行的， 嗯， 啊。这个朋友这么回答您，这个发鱿鱼行不行？ 是， 啊， 好的啊，我们进一段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吧，我们一打开这话匣子，大家剩的东西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 不，这不光是我发现了，大家剩的东西多， 嗯， 剩的东西很高级啊。 对， 哎呀，真的， 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剩饭上就看出来提高了不少， 确确实实。 嗯， 这甭抬杠，咱说句吧，就是现在的生活水平确实越来越高。 嗯， 你像过去老百姓家里还能吃花椒吗？ 嗯， 不是不行，行，差点。 嗯， 是不是？您还有带鱼剩下？ 对，没有剩不下 梦， 嗯，真是， 可能刺儿都剩不了， 是不是， 啊， 不是， 嘴都不舍得擦，还得第二天早上蘸馒头， 搁这扣着呢，还没冰箱啊，扣着呢，一扭脸，嘿，又少一块。 是，您刚才不是说那个发那个花椒的吗？ 嗯， 就是人问问题，这个都可以。这位朋友说了，哟，听牛老师这么一说，真难啊。哎呦，我都不想吃了。 别介，那么好的东西 是 啊，那一定得吃。 对 啊，那个东西对人体确实有益，它不像海参， 嗯， 知道吧？你海参应该有养殖， 嗯， 这鱼肚这东西没法养殖，先得养鱼， 嗯， 啊，对 啊，你鱼得够了个儿的鱼肚才行呢，还得看什么鱼，我们一般都是食手鱼科的鱼， 嗯， 哎， 是不是？ 哎， 卫东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 哦， 他说：“哎呀，牛大师，正好您说这个鸭子，他说我去年在南京吃了一顿用咸水鸭的鸭架子炖的萝卜丝汤， 盐水鸭 啊，哎呦，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吃。正好您说这个，我打算也买一只盐水鸭，回去我也把萝卜切成丝儿，我也弄汤试试。” 这是这样的，朋友卫东是吧？哎，卫东是这样啊。先说你盐水鸭也好，咸鹅也好，都可以，但是前提给它蒸好了以后，刷洗干净，漂了，去去味儿，哎，加上姜葱、黄酒、花椒，给它蒸好了以后，你先把肉撕了，先下酒吃去 啊。对对对， 对不对？那剩那鹅或鸭子骨头，您再弄着，哎，弄点萝卜丝一块炖就行了， 嗯， 是吧？您别好，就是整切了块。哎，就直接炖也行，也行，炖咸鹅吃，炖咸鸭吃都好，蒸着吃也行。但是建议您蒸好了以后，先把肉撕了，哎，您下点酒，或者把哎鸭肉切成丝儿， 嗯， 像这个盐呢，配点豆芽， 对， 配点韭菜，这一炒，多地道啊，是吧？那骨头跟萝卜丝这块炖去， 嗯， 哎。你也可以再搁点豆腐丝儿。 问了一个菜，教了三个菜。 是要学会举一反三。 来，咱们再看这朋友，这儿有一位校友妈说：“请问一下牛老师，酱爆鸡丁怎么炒？我每次炒这酱汁儿啊，挂不住出汤。牛老师，您给提点提点。 哦”酱汁啊，酱爆鸡丁啊， 嗯， 先说您那个酱啊，我们一般 得蒸 菜说。得蒸，还得使黄酱， 嗯， 啊，好多人都使甜酱，我觉得呢，愿意使点黄酱，黄酱好吃，甜酱行不行？甜酱也行，这个酱呢一定蒸过它，蒸发了以后再使它更好。关键是那鸡丁， 嗯， 它怎么出水呀？那个鸡丁你们得上浆，上浆的时候呢，蛋清淀粉上好了浆，然后用温油给它滑了，滑开了以后熟了以后，避了油，控净了油。那个酱蒸的时候，因为我们蒸酱的时候一般都搁点什么，搁点花椒水，卸卸酱的，搁点香油，蒸出来有味儿，嗯。这个酱在搁锅里，滑完油，滑完鸡丁那锅呀，您一点油都甭搁，您就把蒸好的酱搁锅里，拿点料酒，就黄酒给它卸开了，加点白糖一搅，搅白糖一化了以后，一起了劲儿了，就黏糊了。这时候您把鸡丁搁到锅里擀去，一边翻一边拌一边擀，哎，这个才行了。这酱全包在鸡丁上了，滴两滴的香油，就别再翻个了，装盘齐了，这就是酱爆。哎，也可以，您在家里不太会那什么的呢，建议您换一种方法，把这鸡丁过完油了，您猜怎么着？回勺一炒，炒的时候把这酱给搁进去了，您单用一小碗啊，酱不是搁进去了吗？炒匀了，您弄一小碗里边搁一点什么呀？搁两滴的酱油，搁点白糖。哎，搁一点淀粉， 哦，再炒勾个 芡，哦，那出来，您在家里保证包上了，地道着呢。 哦，还要简易版的， 不是，这就适合家庭啊。 哦，嗯， 是不是？要不您炒完的干不脆的也不好吃啊。您有点汁芡，它黏糊，您这个还可以来点配头，是吧？您这下个饭专门有好吃这酱爆的， 嗯， 哎，甜咸挺地道的， 嗯， 啊，这是老菜，但是这些东西要功夫。在家里边呢，我刚才出那馊主意，您试试。 嗯，这都属于是牛老师研制的家庭版的做法，出来的效果应该还是挺好的。 这不是我研究的家庭版的制法，是什么呀？ 嗯， 这是演化，就是我学川菜的，我也学鲁菜。 啊， 川菜里边有京酱肉丝， 哎， 它是这么做。 嗯， 它得对一碗芡。 哦， 京酱肉丝，哎，京酱肉丝一般说，哎呦，这是山东菜，不是， 嗯， 四川菜。 嗯， 哎，所以咱把弄明白了啊，酱爆鸡丁山东菜， 嗯， 北京菜， 嗯， 哎， 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以为也是山东菜。 来，咱们等着大家的问题啊，那个关于剩饭剩菜，包括烹饪方面的家庭制作的各种问题，您都可以发过来。 别介，那这题儿大了 啊！ 是， 牛老师不全行吗？ 谁说的？哥不行。 我们再进一条广告啊。 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静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最后的这节最后两分钟啊，大家抓紧问问题啊。 对，当然像依旧问这问题咱们只能下节再说 啊、嗯、 就是刚才您说了家里剩的菜剩的饭，因为您刚才也说了现在家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比如说孙涛他们家在除夕夜吃的那个油焖大虾、 哦、 啊，因为家里人口少嘛， 嗯， 然后还剩了几个 啊， 但是那油大呀，您说这个、啊接下来还能怎么再重新弄呢？ 啊，比如说油焖大虾，就这问题，其实就这个油焖大虾，您重新再煎煎都好吃 哦， 重新再煎一煎都没毛病，因为有虾油呢。 嗯， 啊，那皮再煎了又酥了。当然了，现在虾不灵，它里边是面的，那您可以把油焖大虾的皮儿剥了。 嗯， 那里边的虾肉，不是有点面吗？炒出来不好吃了，您弄点配点肉馅儿。炸俩丸子把虾肉卤进去多地道啊、 嗯、 一炖它有虾的鲜味儿了， 对对对， 那丸子里借虾味儿，哎，虾呢借肉香，也借它点油水，它就好吃了，那炖点鼻涕这不齐了吗？ 干仨菜， 就刘老师刚才说那我觉得特对，现在那自己咱们在超市买那虾呀、 嗯、 都不是特别好吃，都发面啊。 为什么它皮还厚，那厚皮虾，我们过去时候讲对虾、嗯、那是什么虾，那是明虾， 对， 那油焖完了以后那皮酥肉脆才成的、 嗯、 啊，现在您买的虾您放心皮是硬的、 嗯、 吃那虾那肉是面的， 对、 嗯、啊，您不如把那虾剥出来干脆 做馅儿了， 炒个虾仁挺地道的，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或者挂糊炸一个是吧、 哎、 炸一个， 对对对， 我们做一个什么炸烹的，那就有意思了。 好， 那闷着呢，当然了，小孩爱吃，老人爱吃，一咂摸那味儿甜不酸儿， 嗯 啊，甜不筋筋的，哎，虾香，哎，色儿又红亮，哎，过年喜庆， 对， 嗯， 对， 绝对的， 对，像听众语就说了，说维子跟孙涛说，你们就天天这么吃，怎么就不会变胖呢？ 嗯，也胖。 是的，这胖的地方您是看不到的， 骨头里头全是肉。 因为每每在试吃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让小胖去你来你来。 对，我们主要牺牲了小胖， 所以人夏明同志为什么你看、嗯、 回河南了，不愿意回来，就 是 怕工伤， 不是他扛着我一枪，哟，衣裳又瘦了。 对， 啊、 像这个 见小胖的时候，哎呦，家伙，裤子又瘦了， 挣这点工资不够换衣服的是吧？ 嗯，回来肯定一说，今年这一洗脸盆小酥肉，在春节期间终于都消灭掉了。 哎，咱们再看看大家的问题，还有一分来钟哈、啊。这儿一位朋友说：“请问牛老师，这炒饭怎么炒能好吃？”我觉得这一分多钟应该能给说完。 炒饭啊，先说真正讲的炒饭，我们得讲捞饭。 对，捞饭、 嗯、啊，你要蒸 粒儿的， 哎，蒸饭差点，为什么它黏黏糊糊扒锅？ 嗯， 但是现在是不粘锅啊，这是胶皮铲子软和，但是一定炒饭要挺香，葱花你得够吧？ 嗯， 这咸味是不是得合适啊？您那边的配头是不是有点什么火腿啊？这刚才说的咸肉啊，我头儿才给他们弄了泡菜炒饭， 嗯， 对吧？你看里边的东西，哎，您这个附属的食材多一点，你有点荤腥，哎，你有点蔬菜，有点蛋类，这个炒出来。啊，不是泡这个炒饭就这样，你搁点豆腐干切碎了，搁点青菜丁也好，胡萝卜红的来红丁，哎，绿的，哎，我搁点什么，它炒出来也好吃。 嗯 嗯、 哎，就是牛老师的意思，配料你得丰富一点。 对了， 是吧？然后荤的素的都得给它搭配进去。 对呀、 啊， 那个十斤火锅群英荟萃，这炒饭它也群英荟萃。 嗯，所以最适合的就是把家里那些剩菜剁吧剁吧都炒饭。 就我说的遮罗。 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关于剩饭剩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第四节回来接着跟大家聊，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哎呀，

戏法虾球， 嗯， 啊，有吉利丸子， 哦， 啊，等等， 当面包糠吃。 对了，比告诉你，比买的面包糠高三级。 哎呦， 高三级，为什么？那是烘干的，没意思了。你这自己搓出来，里边还软和呢。 嗯， 哎，把皮儿一包，搁塑料袋里边，一掰碎了，一慢慢揉搓，一会儿就成粉了。 嗯， 特别好，是吧？那馒头你可能切成粒儿啊。干嘛也可以炸着吃，也可以怎么样？您做丸子馅儿里边的呀，是不是？你看外面卖4块钱、3块钱，过去3块钱一狮子头，这是卖的吧？那红烧狮子头3块钱一个，那么大一丸子，那里边这是馒头，你以为你吃上肉了呢？什么馒头油饼全给你卤里了，剩米饭，是吧？这叫什么？贱货吃穷人。为什么卖3块钱一个？你想淀粉多少钱一斤啊？ 嗯，对。 前旁后厨那么多人，不得抽您盒烟呀、啊 嗯？ 是不是？那所以丸子卖的贵，卖的便宜，你要咔打这来，其实您净吃馒头窝头了，馒头米饭了。 嗯， 我说怎么吃完那丸子还挺撑得慌的， 这还解饱， 感觉血糖还升高了， 是不是？是不是您？哎，所以就这个东西就变成炸丸子等等都可以。您馒头呢可以炸了炒。 嗯。 炒一丁，你比如我教在那边说个宫保鸡丁，您可以来个宫保馒头啊， 嗯， 又酥又脆，可以炒鸡丁时候拿它当花生豆使啊， 哎呀， 棒着呢， 啊、哦，没想过，又没有想过，开启了我的新世界，感觉今天 看，这要是我就想的简单了 啊， 剩的馒头切片儿，蘸 馒头片， 蘸上鸡蛋炸一下， 你这个 简单了， 常规了。 不，我这是早点型的， 嗯， 对，不是牛老师说这种午饭或者晚饭正餐型的。 嗯，牛老师都把主食变成大菜了， 这不是 都是狮子头了吗？ 红烧狮子头没毛病，红烧别的千万别叫狮子头， 嗯， 咱别毁人家的菜名，那叫红烧大丸子，哎、而且是家庭版的，是不是？ 对对对。来咱们说一下依旧的问题吧。他说牛老师好，能不能给说说宫保虾球怎么做呢？ 哟，这专业问题了。 嗯， 其实咱们刚才上节不是就是我聊这个宫保虾球，还是宫保虾球。如果宫保虾球都按山东菜来做， 嗯， 那这个里边呢，宫保虾球呢，虾球呢，你肯定提出来了，你就会把买虾仁就成了。啊，劈开了有开刀的，掰开一掰开，上点花刀。 嗯， 这两种做法，一种可以做成炸溜的。炸溜怎么做？应该像做古老肉似的，先把这个开了背的虾球码上底味儿，然后先加上一个鸡蛋液，鸡蛋抓匀了以后，蘸上一点，拌上一点干淀粉。哎，一抓不就上了浆了吗？然后再放到这干淀粉盆里边， 嗯 嗯， 一个一个蘸上干淀粉，拿手一攥，跟球似的了。这下锅，啊，您给它炸熟，炸到外焦里熟，您再做宫保那个汁儿，那汁儿好办了，是吧？您把酱油、黄酒、醋、盐、糖、汤、淀粉、葱姜蒜全兑在这里边，您一尝，酸加着甜就行了，酸甜咸。这准备好了，这虾仁，这虾球炸好了，您锅上火留油了，您把花椒和干辣椒先搁锅里。 嗯， 花椒干辣椒出了香味，变了色了，有点棕红色了，把您炸这虾球、嗯、下锅，撒上辣椒面翻匀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碗芡放进去了。 嗯， 碗芡放进去，芡汁一熟了就算完活了，再撒点花生米，正好说到上节那馒头，直接把炸好的馒头丁搁里当花生米齐了，这虾球算拿下了。 哎呀， 啊， 嗯， 我那个提个问，为了证明我在家确实过年期间做饭了啊， 哎， 我还做了虾仁了。 啊，真的吗？ 做了虾仁这个问题在于，我爸单位发那个虾呀，那个质量我觉得一般，但是我和我妈发现一个问题，因为那虾仁弄完了以后，不是你得挑虾线吗？ 嗯。 一般我们都是从不是在背上那虾线，我妈就发现我爸发那虾仁呢在里边那窝还有一根，就问我说，你看这个他这虾仁是不是转基因呢？怎么俩虾线 是双线走？ 对对，在双线走。牛老师，这虾确实是因为有问题吗？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一般的虾线在背上是吧、 哦、对， 但是 肚子这 胸腔这还有一根呢，也是脏东西，您得挑下去。您在外边吃呢，都给您挑一头，这什么事儿啊？接着皮儿喷、哦、完了， 这底下应该豁开了，也去了。 但是原来为什么没有看见，没有注意过呢？ 不是没注意，因为什么知道吧？那时候吃虾呀、啊，都狼吞虎咽，瞧呵，可瞧见虾了 啊！ 包括你看，我就干这专业这行啊，白灼虾， 嗯， 我不吃。 哦，为什么？就虾线， 它不光是那一个问题。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呢？ 哦， 虾们吃的啥呀？ 地皮。 虾们吃点滋泥 啊！ 哦、你瞧瞧那滋泥，这虾剥了皮以后，买了活虾剥了皮儿。你瞧这虾，装上把盐，揉搓，揉搓完了，清水反复漂洗，洗出来你再看看，你看看那汤跟你洗工作服那水一样。 哎呀， 下回我要这么一说不合适。 牛老师，这宫保虾球我估计他是不会吃了。 他不是，跟这没关系，我就告诉你在家里边怎么做。这个咱们反反复复的，有在视频的条件下，我在电视台我都做过这样的。 嗯。 啊，我也要求，比如说我自己过去做这行的，跟我厨房的伙计说，这必须得洗的， 嗯 嗯， 这不能胡来， 嗯， 完这个东西你看着，有孩子说别洗，海鲜， 嗯， 鲜味没了，不是你这么吃了不好吃，它也对你人体无益， 对， 是不是？咱们首先说好吃嘛，美味的同时还得健康， 哦，嗯， 是不是啊？ 不吃虾了。 咱虾一定要吃，包 寄给我，寄给我， 我爸单位再发了给你， 甭寄，直接闪送。 哎，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这交情， 嗯，怎么也得让你挑完虾线再给我送回来呀，是吧？ 啊，不用了，剩不下来了。 来，咱们进一条广告哈。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来，咱们接着回答大家关于剩饭剩菜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对，首先呢，先帮助杰克回答一下，因为他刚才说了，他说，哎，维哥怎么看咱们的视频直播？其实很简单，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你拿你的手机或者 pad， 下我们的北京时间的 APP。 哎， 对，只要下载完了以后，它上面就会有广播的直播， 嗯， 点击进去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的台式电脑，所谓的 PC 机，然后您就直接去登录北京时间，然后去找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 嗯嗯，咱们接着回答一个雨的问题，他说，牛老师，您给说说这油炸类的吃的，他如果剩下了怎么处理一下才能好吃呢？虽然不健康，但是真香啊。 油炸类的东西太多了， 嗯， 那说到具体的油炸类的，都就是油条， 对， 是吧？剩下来了，这油炸类的吧，我建议您给它切成小条，用油呢再炸了再煎煎，出来以后您炒个丝瓜，做个什么的，非常好吃啊， 嗯， 哎，那个油条特别好吃，因为比你刚买的又还酥还脆，而且用不了多少油，啊，煎酥了以后，您比如说这丝瓜切成条，配点炒丝瓜，您配点炒白菜也成啊。您炒点其他红烧肉也一块，这红烧肉烧好撒上那也行啊，甚至那红烧肉都有人拿它做宫保的， 嗯， 好吃的剩红烧肉做宫保的味儿的好吃的很， 嗯， 啊，这都可以。 油炸类的我最爱吃的就两样， 什么丸子？ 不， 油炸小丸子？ 不，一个是，油炸的那个，就那个大油熬出来的 油汁儿， 哎，对对对， 啊， 哎，那个 脆上。 是， 哎，里边四川菜，里边有脆烧面， 嗯， 是吧？那油汁儿，那个不单单可以吃面条， 烙饼， 嗯， 哎， 还可以加馒头， 嗯， 哎，还可以把它煸酥了以后，加上点辣椒面，加上点盐花， 嗯， 您再尝尝。 对， 哎呀， 啊，你可以拿它再烧炒个青菜，专门炒青菜，什么鸡毛菜呀，啊， 白菜的 啊， 嗯， 您现在的菠菜您焯完了以后涮了水，您拿着油汁儿一炒， 嗯， 那叫什么呀？汉香锅另个味儿， 哎呀，还有拿油渣专门做馅儿的， 有 啊！ 我小时候那时候得好多年前，我姥姥当时就还弄点那油渣， 嗯， 就是当时也不是为了像过去说得耗出点油来，不是为了那个了，就是家里人烙饼啊什么的，必须得吃油渣饼， 每次我姥姥刚这能弄出一盘来，我和我弟弟趁我姥姥不注意过去就得手里攥一点盐，我说哈一撒赶紧就往嘴里，有时候还烫着，但是真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薯片啊什么零食，那个吃起来比薯片香多了，感觉 现在吃告诉 你也香， 依然香。 嗯， 哎，因为现在我们都吃什么植物油多了，动物油少了。 哎 啊，有些人原老说动物油不好，其实动物油非常好。 嗯 啊，就是假装蔫着瞎说，那这动物油都不是吃了。其实这动物油非常好。 嗯， 你先拿动物油，像你刚才说的油渣，你现在弄个碗里试试。 嗯， 你看我这老头也得弄半碗，好吃啊。 对对， 那好吃。 然后油炸另外一种，牛老师跟我们也都爱吃。 嗯， 花生米， 花生 啊，真好吃 啊。刚才那朋友说了，剩花生米怎么办呀？ 嗯， 哎，对呀、啊， 你看说油炸的剩的了， 剩。 啊， 再过遍油， 哎， 再炸一下， 再过遍油，其实也好弄。 嗯， 您看怎么着？再用温油再一烫的，烫开了以后，您搁点白糖，搁点水熬化了，准备点炒熟的芝麻。 哦， 哎，把这糖熬好，把这炸好的花生米搁这糖浆里裹一裹，倒到这个芝麻盆里一摇，沾上一层芝麻了，改芝麻花生了。 哎呀！ 又高级了， 又高级了吧？说我想吃点辣味的怎么办？搁、 哦、 点辣椒面的，搁点盐，又甜，再来点柠檬酸，这成怪味的了。 哎 呦， 是不是？ 真是， 这就是油炸的东西。 哎、那咱们拿您这引申啊， 嗯， 就是有一些的菜它本身就是香， 对、 嗯。 但是呢，比如说您在煸炒这个菜的时候，本身它的味儿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嗯， 比如说。糖醋排骨， 嗯， 它已经是糖醋的了 啊、哦， 那这已经剩了。那如果要是变的话，这就很难了吧。 这就费点劲了，也不是不行。 嗯、 但是糖醋排骨一般的都是就是凉菜了，因为那东西它剩下热的糖醋排骨晾凉了，晾凉又变成冷菜糖醋排骨了。那您吃的时候怎么样？打热一下啊，那喝酒下酒多好啊！ 对， 您甚至可以。把这骨头吞下来，不是应该热成骨头里骨了？您把它吞下来以后，加上点桂花，加上点蜜，再一烧，再来上点红枣，嘿，那又变一味儿。那骨头那肉纯的肉了，那另个味儿。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被牛老师说完以后，好期待家里有好多剩饭，是不是？觉得剩什么都是剩出了一个奇迹。 对呀、啊，这一想。哟，这糖醋就剩四块 啊！看来我今年在家渗透的这个观念有问题， 有问题吧？ 不能剩，今年还是得多剩点是吧？这边剩着，然后就给牛老师打电话，哎，我们家剩点这，牛老师这怎么弄呢？ 不是，我跟你说，最好不剩。 哎， 对， 哎，咱们最好不提倡吃剩的， 嗯， 是不是？但是万一他要有富裕了。有富裕了，过去讲究年年有余嘛。 对， 那有了富余怎么办？ 嗯， 咱不能糟回了， 是 是吧？违反初衷了， 是。 那我们想办法给它消耗掉， 是 不是这意思？ 对，因为尤其像春节期间吧，春节期间你不能扔了啊， 对，在所难免，那可不是， 对吧？ 是不是就怕您那怕倒霉， 是是，所以不能扔东西。那不能扔东西呢？ 嗯， 那春节还有一讲， 嗯， 那不能吃剩的 啊。真的吗？ 对对对， 不能 吃剩的耐饱。我奶奶在的时候就这么说，所以按牛老师这么说，不是剩的呀， 翻新的， 相当于我重新做了一个呀。 对 对吧？ 嗯， 哎，那 就 不一样。哎，是的是的， 哎呀， 是吧？因为这个加工呢不比原来那个省劲， 是 真是 啊，而且还给几样融合在一起。 嗯， 哎，还你借我的味儿，我搭他的味儿。 嗯， 那出来以后，可能效果比原来那个不差。 是牛老师 甚货 啊！牛老师已经把剩菜的剩饭剩菜的概念，已经巧妙的转化成了半成品。 不，就是现在，真的就是现在国外就有那样的，就比如说专门到各大饭馆 嗯 去收这些、 嗯、 收剩菜。 不，就是他是剩的那个。怎么说也不能说是饭馆，就类似于超市。 嗯， 他去超市，因为超市不是有好，我这堆卖的新鲜蔬菜， 哦， 然后让大家摘的啊，那不就边上就变成那些 啊， 对， 剩的那些菜没有人要的、 啊。 好，这人呢，他就专门去超市收这个， 嗯， 很便宜啊。超市说你拿走， 嗯、 恨不得有的东西就 我还得给你俩钱呢。 啊、对， 你们把卫生给我归了， 帮我运走了都行、 哎哎。 他就把这些拿走，他自己研发菜。 专门是这些剩菜做的一些东西。哦，据说他们饭馆可火了。 他不光饭馆，这可以变成小吃，推着不是卖了跟卖快餐的不一样吗？ 是的，是的。 你看有的那小地方的小摊上卖的快餐不是盒饭，那菜哪弄的？他都得上西屋门什么的菜站，大地方敛来了，甚至非常便宜，卖点烂宅手，回去洗干净是一样的。 哦， 那回去洗干净是一样的，都看谁来做。 对， 人家为什么能挣了钱呀？能买了楼房啊？人得吃苦了，耐了劳了，人得想了主意了。 对对， 是不是啊？ 对。完了，这条路也已经有人做了， 那咱们只能进一条广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指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赶紧给我们发过来啊！牛老师还能给大家回答4分钟的问题。 那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些它口本身就是那样了，糖醋的，因为它偏酸嘛， 是啊， 咱们要变就难。 也不是，就是我刚才说，您可以，你比如说，糖醋味儿，您也给烧醋了，可能就小了。我们可里边不一定非得往里边加醋了，是吧？我们还是得骨头肉，我们糖也别往里边加糖了，您加点枣，是不是枣香又甜味啊？ 对。 那酸呢？您可以加点什么呀？山楂片呀。 哦。 干的山楂片。或者来点金糕丁。或者来点酸土。那不一样了。哎呦，搁点酸土还有安神的作用。 对对对。 你看看，你搁点什么呀？我们有话梅，都改变这个菜的风味。 是。 是不是甚货？你可以搁点什么？你比如说猕猴桃，鲜的猕猴桃，清小丁一烧，一会儿就软和，辣会儿一碾就成泥了，那点酸味不就好，果酸就出来了。 哎呀， 哎，真的，就是过节的时候，我大连的朋友， 给你送鲍鱼了 没有？然后呢，他们到北京来过节来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呀。就把，因为他们家有院子，然后院子挺大的，自己家院子里种的桃树啊、枣树啊，哦，种好多，因为他老希望，那他儿子赶紧，赶紧添丁， 开枝散叶， 哎，对，所以他都种的这些。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大哥，你来的时候，你们家的那个果树，自己弄罐头给我带一盒来，然后这次你给我带回来了，桃罐头。自己家做的， 甜吧， 真好吃。哎呀，真好吃，而且都是自己家弄的 啊， 保证 绝没有添加剂， 是是是， 保证纯白糖的。 哎， 真是，哎呀，而且那个色泽都特别好， 是 啊。虽然他跟我说了，说维斯这特简单啊，我告诉你怎么怎么做。后来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家没有树， 还没有树， 有树也不是 聊天聊死， 有树也不这么干。 是是，来，那再难为一下那个牛老师，那您刚才说这个酸甜口的 啊， 刚才已经说了，又举一反三做好几道菜。那比如说本身这菜就是辣的，这怎么呢？ 就是味儿特别重了。已经复合味到极点了， 到极点。你比如说，你剩了一个辣的，刚才说 剩了一辣子鸡 啊，是那剩一辣子鸡好办。 啊、 你看怎么着，多搁一点油，您在锅里有，您把这青菜先剪出来，就剩这辣子鸡了，您在里边多煸 哦， 煸酥了，煸透了它，您再把麻酱稀释了， 麻酱稀释 了、芝麻酱稀释了 哦， 哎。加上点汤稀释好了撒进去它有味儿了，因为你煸干了以后咸味会更浓了，对吧，更浓了那吃的就不好吃了，有点麻酱就可以撤撤咸，您再来两袋的小麻花掰吧掰吧搁进去一拌， 这不又辣子鸡就出来了 哦， 而且这要喝点小酒， 重新做了一款， 对对对， 这些方法不能让饭店的人听，是吧？不然咱下回剩的他又给我点一盘没吃完，又给你端上去了。 饭店不会干这事儿啊，这个你放心，这你放心。哎，那您比如说水煮鱼剩下了呢？ 水煮鱼，您剩下那是鱼骨头 哦， 那油肯定灌瓶子里。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因为水煮鱼 啊， 它比如剩下那油 啊， 或者说剩下里那豆芽啊， 是咱自个儿家的还是饭馆里的？饭馆您放心，油您拿不走。 哦， 嗯、是是， 他自己家， 比如自己家里 自个儿家 剩的 那油，那油不就变成红油了吗？ 对， 那个菜您加上水煮啊。 哦， 煮完了以后，把那鱼的汤都煮完了，渣子捞出去，那里边你再汆点鱼片，加上点白醋，不是改酸菜鱼了吗？ 哎呀，这个转变的有点快。 这一 从水 煮越煮这汤，因为有水煮鱼它有油，那、鱼骨头什么的，越煮这汤就会越白， 嗯， 就是鱼汤了。 对 对。 那您用这带回鱼骨头、鱼刺的，啊、在里边一煮， 嗯， 它也卫生了、干净了、消了毒了，而且同时脂肪乳化，汤就浓了、白了。您要再来鱼酸菜鱼，不愿意搁鱼，您炖点豆腐， 嗯， 炖点白菜，不也好吃吗？啊，说辣味不够，有了不够，再搁点胡椒粉，哎，胡椒粉和光辣了，来点酸的，来点醋，不就齐了吗？ 嗯， 这些好办，扔上点香菜，扔上把韭菜，这都是办法。 嗯， 听见了啊？完了，在牛老师这儿，剩菜剩饭，嗯，焕然一新。 关键是你还没听出来，牛老师还有一个特点 啊， 家里的备货真的足啊！你随便剩一个什么，能拿出好多东西配你这个，对不对？让你剩一水煮鱼，你有剩麻花吗？ 哎，麻花过节是还真有，还真有。 反正就是家里时时刻刻的得备着好多东西。 不是，你没有麻花也成。你比如刚才说那鸡的时候没麻花，那您加不了那么多干果吗？包了它呀。把松仁给砸了，盒子给包了，让那开心果给包开了， 嗯， 一样，微波炉打也行，油锅里炸也行，酥了香了撒进去齐了。 好、哦，你看啊，就是总体来说，大家得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吧？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剩饭剩菜，看似是又给弄了一下，其实牛老师介绍的里头，他好多不比您重新做一个更省事儿，包括很多东西它挺复杂，大家就当一个乐儿， 是 既把这剩的东西又给巧利用了， 是 二咱。高高兴兴的又把这菜又让它重焕青春， 对吧？就像我们今天这首歌是大饼卷一切，吃的是内容， 千万别浪费。 好啊，我们今天的吃喝玩的大搜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 哎，我是刘金生， 哎，也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饼卷上的炖牛肉，它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炮。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辣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人烙大饼是会用大饼称，多倒油少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闷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上皮皮虾，它怎么能够不扎嘴，哎，大饼卷炸蚂蚱，它为民除害虫，大饼卷手指头是自己吃自己，大饼麻酱或白糖，它专治肚子疼。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 是人生百媚，尽在不言中。